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第六十章，我而家只系觉得真系百口莫辩啦，不由得竖起三只手指讲，我用我阿爷嚟发誓，我同呢一个咁嘅女人系完全唔识嘅。如果有半句虚言，咁啊等阿爷即刻从我坟墓里面爬出嚟丙我啦。顾文文仲有啲唔相信，豆腐立即岌头讲：啊，咁睇嚟啊，老陈讲嘅真系真嘅，佢啊从来都唔用佢阿爷嚟呃人嘅。事情嚟到呢个时候，真系令人费解啦。嗰、那个女人究竟真系眼睛有问题，净系故意假装作唔见到呢？我一时之间都搞唔清楚，但系我呢个人向来就一系一，二系二。嗰、那个任小美女突然之间玩一手咁嘅嘢，我心里边即刻喺度有疑惑啦。心谂呢一件事一定要搞清楚，唔系真系跳进黄河都洗唔清啊！假设如果佢真系有意查家姨睇唔到我哋，咁必定就有其他嘅目的。我就唔能够俾个女人咁牵住鼻子走嘅，事情一定要搞清楚先得。咁样一谂，我同佢两个讲：呢件事情好有啲唔妥啊！我睇我哋仲系跟上去睇睇嚟。顾文文一听啊，梗系求之不得啦。佢好开心咁讲：嘿呀，有你哋两个帮手，事情就好办好多啦。我都冇明讲，豆腐亦都算机灵。于是我哋三人就各怀心思，就出咗条裂缝，一路就放轻脚步，谨慎咁向前追。呢一条通道几百年都冇人出活过，越往前走就越潮湿，地面隐隐仲系有一啲咁嘅潮虫啊、粪便一类咁嘅嘢，睇落好似有啲咩动物经常咧就喺呢度出出入入嘅。粪便上边清晰咁样留下咗林肥仔佢哋两个人嘅脚印。我哋跟住啲脚印往前追咗一橛，尽头嘅地方出现咗一丝朦胧嘅光晕，好似就系黎明破晓嗰啲微光咁。我算一算时间，心知而家可能真系黎明前后啦。莫非前边就系出口？三个人啊，迅速行到呢个微光嘅地方，果然发现系一个山崖边嘅出口，一条环形嘅裂缝。而脚下就是一个高约20米左右的咁嘅山崖，有一条绳一直就垂咗落去下边嘅峡谷。从呢度向远望过去，可以睇到青蛇蜿蜒，凤头高昂，一切都尽收眼底。呢一条绳显然就是林肥仔佢哋设置噶啦。我哋啱啱先到出口，下边就传来咗一股嘅力量一扯，佢条绳唰一声。就俾人哋从下边用力扯咗落去啦。顾文文一睇到，就抌一抌脚，叹气咁讲：哎呀，讲唔埋佢哋咁做，可能真系想将我哋困死喺呢度里边啦。我个包裹里边嗰啲绳又唔够长，我哋可能真系落唔到去。我啊拧一拧头讲：哎呀，就算我哋条绳够都冇用啦。你唔惊佢喺下边放暗枪，咁我哋咪玩完。讲完。我伸个头出去望一望谷底，果然睇到下方有两个人影，一尾咁向上望。我哋六只眼睛相对，林肥仔自然就觉得好意外啦，惊讶到合唔埋嘴。而嗰位任小美女就对住我哋三个人，扬一扬个嘴唇喺度笑，跟住侧个头又唔知同阿林肥仔讲啲乜嘢。个林肥仔听完之后，面上边即刻出现咗一个好阴险嘅笑容。睇咗我哋一眼，就同呢个任小美女两个人就走咗。睇个样，估计佢哋可能都唔打算理我哋㗎喇。呢个事情又一次出乎我个意料之外。呢一次呢，连豆腐都唔信我啦。成面就懒过痛苦咁讲：老陈啊老陈，你讲实话啦，你老实讲俾我听，你究竟乜嘢时候同嗰个咁嘅小美女勾搭上㗎？我以前啊真系冇睇出你，原来你一阵系咁嘅西门庆，去个边度都能够招蜂惹蝶嘅。 我俾佢咁讲，我都嬲啦！我讲你凭乜嘢咁样怀疑我啊？啊，你睇下，先前一次佢啊诈帝话冇睇见你，而家你个头一夹出去嘅，嗰、那个咁嘅小美女啊对住你喺咁喺度笑，哎呀，算啦，我哋两个直接啊拍拍啰柚走人算啦，有眼嘅都睇到嘅啦，边个唔知道你同佢有路啊，老陈。你呀真係唔仗义呀、啊、我哋之间都咁熟啦、啊、你仲喺度收埋晒咁嘅嘢。啊不过呢我就觉得有啲奇怪呀、啊。嗰日我哋喺旅馆里面我哋系住一间房㗎、啊。咁、你嗰晚黑点样同佢勾搭起上嚟呢 你睇下呢个衰仔豆腐呀、啊、而家仲要喺度扮到一面正经思考嘅咁嘅諗样喺度。我真係即时连挖佢祖坟嘅心都有、啊。嗱呢件事呢就讲俾我哋听一个道理交朋友呢一定要交啲脑袋正常一啲嘅好似交咗呢啲咁嘅小快卵嘅朋友我绝对就真係自己卵嚟衰呀。於是我只能够讲嗱原本我真係唔打算同女人计较嘅你嘅衰仔而家咁一讲我真係要搵胜任嗰个问个明白啦咁我哋而家究竟仲有几长嘅绳呀顾文文讲$15。我心里面估计咗一下可能都够嘅，顺住条绳落去，大概会有5-6米嘅落差。三个人当中，我身手系最好。以前喺山里边倒卖黑针嗰阵时咧，都冇少爬过悬崖。于是我就将个绳索就攞出背包，固定好之后就掟咗落去。条绳一下子就垂直成咗一条直线啦。我就当即自己先顺住绳索爬落去。豆腐两个人呢就喺上边警戒，防止嗰两条友喺度翻翻转头开黑枪。点知道我落咗700米，吊喺个半空中嘅时候，上边阿顾文文突然间系惊叫一声，大嗌： 哎呀，嗰个乜嘢嚟噶？ 声音呢就带住震音，同佢平时嘅冷静温和嘅形象啊，绝然唔同啦，吓到我不由得猛咁抬头。发现佢同阿豆腐直不甩咁望住前边嘅天空，我不由得就顺住佢哋嘅目光拧转头一睇，我都吓亲啦！只见而家喺天边飘嚟咗一嚿黑雾，就好似咧《西游记》里边讲，每次阿唐僧俾啲妖怪卷走嗰阵时啊，从天边飘嚟嘅啲嘢咁样样，呢一嚿嘢一路向住我哋嘅方位就翻涌而嚟。好似妖魔返屋企咁仲伴随住一阵奇怪嘅尖叫声。我呢个时候吊喺条绳上边都嚟唔切反应。嗰一嚿黑雾嚟得好快竟然直不甩咁扑向豆腐佢哋两个人所在嘅洞口。近距离一睇嗰啲乜嘢黑雾啊原来系大大小小好多好多嘅黑色蝙蝠。佢哋似乎好似喺夜晚黑搵完食啦而家就趁住黎明嘅光芒未出晒全部要急匆匆返返去巢穴。果然不出所料我哋之前所睇到嘅动物粪便应该就係呢啲蝙蝠嘅粪便。即时之间我就完全明白晒林肥仔嗰啲阴险笑容嘅原因。嗰两条友对呢个金脉隧道里面嘅环境显然比我哋熟悉好多。想必佢真係预料到呢个蝙蝠回巢显然佢係等我哋自寻死路。怪只係怪我一直担心嗰两个人会杀个回马枪所以就冇叫豆腐同顾文文一起落嚟。我而家由于吊住条绳就避过咗呢个蝙蝠群但係顾文文同豆腐就被呢啲黑蒙蒙嘅一嚿蝙蝠瞬间就淹没咗。我只听见两声嘅大叫两个人嘅身影即刻就消失咗。剩低嘅就只有蝙蝠拍翼嘅声音。呢两声嘅大叫就好似一把刀咁插入我心里面。呢一刻我嘅凶性完全激发出嚟我即刻只有两个念头。一个就係无论如何都要救人。第二一定就要将林肥仔两条友拍皮抽筋以示我心头之恨。我对顾文文呢本来是有啲好感嘅而且佢呢个人虽然喺某一啲问题上边真係死板啲心里边呢就真係等人哋觉得唔係好畅快但係佢确实係一个好女人 一路上边我哋相互扶持，呢、这个时候自然唔能够见死不救啦。豆腐就唔使讲啦，我平时嘴里边就嫌佢胆小怕事又兜踎，得闲啊中意伸佢两脚嚟虾佢。但系我心里边清楚，我陈元呢一世都唔可能有第二个同佢咁交心嘅兄弟啦。平日里边呢，我话嫌弃啊归嫌弃，但系呢一种时候，我绝对就唔能够唔管，除非我个良心俾狗食咗啦。喺呢一个时候，头顶嘅蝙蝠群呢，仲系未完全入晒个洞口嘅，而豆腐同顾文文头先企喺个洞口度，而家就已经俾蝙蝠群全部淹没，无声无息，亦都唔知道生定系死。但呢个蝙蝠群已经进入咗一半嘅时候，外边嘅蝙蝠突然间就发生咗骚乱，睇个样好似洞里边出咗啲咩事咁。紧接住洞里边又传出咗一声嘅枪响，我听到即刻精神大振，心知道豆腐两个人佢哋仲安然无恙，睇嚟一定要揸紧时间救人啦。蝙蝠呢就怕明火嘅，如果用火去驱蝙蝠就最好不过。我当即就将个绳缠喺个腰上边，从个背包里边攞咗几件衫啊揸埋一嚿，用打火机点着个当火把，即刻就往上爬过去啦。依个时候我速度都好快，冇几耐就已经去到个洞口。洞口嘅蝙蝠受到咗火光嘅惊扰，即刻就四处奔逃。我即刻就朝个洞入边睇过去，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喺个洞入边，全部都系蝙蝠，隐隐约约仲听到一啲喝骂嘅声音。嗰啲声音啊，断断续续，似乎系俾蝙蝠特殊嘅声音同埋振翅声所掩盖住。我一到洞口，洞里边嘅蝙蝠亦都受到咗惊扰，即刻周围咁飞。呢度个空间本来就唔大，无数个蝙蝠乱飞之下，我攞喺手入边嘅火把，竟然一下子就被扑熄咗。即时我眼前就一片黑暗，只系感觉到好多成千成万嘅嘢擦身而过，一时之间我连眼睛都唔敢睁开，就系惊住嗰啲嘢会将我嘅眼睛刮伤。